再欢多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72遍。 这个给一个吃货女友，你们俩敢要吗？ 那得看这女的吃成什么样了。这女的呀，吃都已经走不动道了，那我就不要了。 来，这女孩啊，1.7米。 好， 体重呢就是120斤。 啊，这哎呀，这太标准了。 这60公斤， 没问题。 但是 归我， 这个脾实的厉害。 脾实 这脾呀、啊，脾脏啊，消化特别好 哦， 食欲特别好， 怎么个 就是 程度？ 就老觉得饿。 那 哎呦，你给他买多少吃的，他都觉得香。 我记得传说当中有一东西叫饕餮，是他吧？ 哎，有点那意思。 一天24小时得吃多少顿？ 这个 这是一种形容吧？ 对。 哎，你看我就聪明，不当真事听。哎，就是。怎么说呢？这 长得也特漂亮， 大眼睛， 哎， 特别爱吃肉， 穿着高跟鞋走的，踢踏踏踢踏踢踢。 等会儿，就是左右腿不太协调。 哎呦，你比如说吧，那个 吊着鸡腿， 你们俩吵架， 吊着鸡腿， 我举出狗的吧？ 没有啊？ 怎么他走哪老吊着鸡腿不撒嘴啊？ 就因为这鸡腿吵架，你那意思说咱俩这出双入对的？ 嗯 啊，又是这个，在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自由市场， 哎，这啥呀？ 特可怜的看着你， 我就吃两口， 你行了，那大眼睛扑扇扑扇的， 嘿，那水汪汪大眼睛，你说你受了吗？ 油汪汪的大嘴唇， 已经让鸡腿给沤了。 对，两只手也没油啊，拽着你这两只胳膊，行吗？ 行， 吃吧吃吧吃吧。 女朋友吃东西怎么像槽子里吃的， 没马车，鬼马车。 吃完了以后，哎，一舔嘴唇。 我女朋友是妖精， 没有， 她一般妖精吃完了才一舔嘴唇。 鸡腿油嘛。 然后你呢就跟她生气了，你说你这样成不成？别这样， 哎，擦擦嘴。 好赖我是个公众人物， 哎， 当主持人，你说人一看这大明星的太太啊，这个吃相这么不好，她也生气了。我怎么了？我就是喜欢吃，俩人打起来了。哎呦，给你气得分分的，怎么办？找一饭馆，俩人用吃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我刚吃完一鸡腿， 就是一吃解千愁。 哎，这样也好，他这个好解决矛盾。 但也因为这个有矛盾。 怎么呢？ 有一次你们俩参加一个什么职业考试去，交卷的时候吧，你那卷子还空白呢，着急呀，不会呀。这时候坐在后边的女朋友递来一张纸条。 嘿， 你很紧张，也很激动，也有一点罪恶感， 各种感情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你各种躲各种藏，终于有机会把纸条打开了，上面赫然写着中午吃什么。 小女儿饿得快，等不到中午就得问我。 拴一屁墩没站稳，嘿，你把你女朋友扶起来一看，手也破了，脚也瘸了，就是手里的麻辣烫是滴点都没有洒出来。 嘿，这说明手艺高。 你买了一年多的小核桃，揉的都已经锃光发亮了， 盘的都已经这叫什么了？ 包浆 了。 对，对，包浆， 包浆了，还得包呢。 包浆了。他愣一个一个拿锤子砸开，没人儿，空的，十针九空。 我毁了我多少东西？ 结果怎么样？愣拿那磨碎机把它研成那种糊糊，人给喝了。 哎呀，我嫌扎得慌。 你要有这么一女朋友， 过一块多快乐 啊，天天得让她活在你的朋友圈里。 我得让她天天活着，我现在给她弄好吃的。 比如说你女朋友半边脸，然后 半就剩半边脸了， 这你就拍得很艺术。这边是个鸡腿半边脸，然后要么就是只剩眼睛奔头，然后这一个麻辣烫。 煎饼 不是，我就不能找她不吃的时候照顾。 秀恩爱嘛，秀秀吧。 不秀。 怎么了？ 大家都替你高兴，祝福你们俩。 你刚才说我女朋友长那么高那么漂亮，这人万一让别人看了，这个心怀歹念。 哦， 弄两顿饺子一顿酒把你媳妇儿骗走了。 我这媳妇儿 倒是好骗。 给鸡腿就跟着走。 王大磊得整鸡才能跟着走呢。 那比他强多了。 我们俩有两只鸡就解决了。 七十二变，变出新花样。宾利车主私改车标追女神被罚，女方说她太不成熟，而男方怎么说呢？咱们一起瞧瞧去。食品电商公司客服主管李霞。 李霞， 你好。 我好。不是，我们提升你当这个客服主管，你要努力工作。 哎，老板，谢谢老板，我这接一电话，你稍等一下。啊，老板，一个大单。 大单？ 对。 多大单？ 五千。 五千确实也不小，你像咱们这个食品基本上都是两块钱。 小零食。 两块钱一包的。 嗯。 你要卖出五千，你说明你工作能力很强。 谢老板。 啊，那看来我们没有提拔错人呢。 我现在是。 啊、人事部门没通知你吗？你是客服主管了。你这个状态还要调整啊。 谢谢老板。 当然呢，我们这也是工作有考察期、 哦、 提升上来呢，看看你的工作能力是否适应。 接受挑战、 啊、 我会更加努力的展开工作的。 好好好好看啊。 我下面给您要汇报的是我下一个季度的工作计划。 啊，不用听了不用听，好好干，我到时候看业绩。 啊， 不听计划。 行，那我撤了。 走了。 哎，我忙去了。 啊，去吧。 哎，当了客服主管了。真没想到，我本来说叫辞职。你这还主管了？ 那个李主管， 你好。 啊，您不用跟我客气，这个是不是那个给您腾的新办公室？ 哦， 这是没当过官儿。 这么大的窗户啊，这桌子，好家伙，实木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好，我要开展我下一步的工作了。你好。 哎，主管。这是给您配的办公桌的椅子，这个让我给您拿来。 是转的那种吗？ 啊，哎，是转过的啊，挑的是最好的。 哎呀，得参加一个聚会去了，这些人呀、啊，没准里面有我的客户呢。广结缘，多撒网，就这么着。各位好，各位好，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哟，大美女来喽！ 你等半天了， 菲菲，你好，你好。哎呦，这么多不认识的，你看给介绍一下呗。 好好，这个是那个公司的老总，这个是这个董事，这个是行政主管。 你好， 这位公子是，那个前面那个叫前进集团的少东家。 哦，前进集团 啊 啊，有耳闻有耳闻 啊。我是一个食品公司的客服主管，啊，您有这方面的业务可以找我 啊， 各种的话梅、哎、瓜子儿、花生， 都是小炒货。 还有那种萨其马、哈尔马也叫， 它的普通话特别标准。 啊、就是果丹皮、山楂片这种小零食，你知道吗？拿小筐，这样，合计一算500那种买的。 啊，他说是网上这么干啊，不是真拿小筐捡捡，就有一个 可以加您的微信吗？ 购物车 啊，可以啊。 哎，好好好，谢谢。 嗯、 以后还会经常和您联系。 哦，您是张林是吧？ 哎，我特别喜欢吃 小零食。 小零食，哎，对，平时嘴就不闲着。 啊，那您挺有童心的哈。 啊，我有点同情心啊。 我不是，我说童心，因为小孩特爱吃零食。 是，嗨，这多年养成的习惯。 嗯， 就是一饿，我这个胃啊就会。哎，这 个。哦，我知道，就是那个时候一定要去厨房偷点那吃点东西垫垫。 嗯，对，但是我不怎么指挥。 前进集团是个大集团，你知道吧？ 啊，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经营什么房地产啊？ 这个。 嗯，哎，那边有一群，你帮我介绍一下呗。你好。 哎，嗯，这李霞 怎么了？ 多大岁数？ 26。 喂，有男朋友吗？ 没听说有，就是因为工作特别努力，也没空找。 谢谢你啊。 哎，什么 事？想想这事儿，事成之后您算大媒人。 哦，你上我给你拉线儿。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哦，好好好，我给你们单独的约一块儿啊。哎，李霞。 哎， 来来来，张总想跟你单独聊会儿。 哎，辣条那生意你。 哎呦，我跟你说，张总那边可趁了，那个公司什么房地产啊、金融啊，什么都做，旅游啊，那好几个企业。 是他的企业吗？ 上辈的呀，那他做主，哦，现在逐渐的把这公司交给他，一方面一方面的慢慢都接手了。 哦，好的好的， 你跟他好好聊聊，肯定能有进展。 我有该走了时间。 哎，您那儿是有辣条是吗？ 啊，对，我们现在经营了一种新的产品。 先买5万块钱的。 啊，您先尝尝呗，我们给您递点这个样品。 行，来5万块钱尝尝。 5万？ 哇，5万辣条，不得辣死他！ 我们那个可辣了， 全是条， 我送给朋友吃啊，我团很多。 那行，可以。啊，我其实无所谓。 哎，李霞，跟你说啊，你得留神，他一次吃5万的辣条，好像也不很健康，你尽量注意他身体。 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你想多了，人家 你就知道了。嘿， 知道什么呀？有病。 滴滴，回家呀？ 哦，张经理是吧？ 叫我大林就行。 啊， 您住哪儿？我送您回家。 哦，不用了，我有车。 来喽，那您就要专车。 行，我走了，谢谢张总，再见。啊，回头那个小食品呢，给您多提保护一点啊。 好。 哎，李霞，听说你又做成了一笔5万的单子呀？哎呀，这一下我们公司的积存的辣条的都出去了。 积存的没过保质期吧？ 没过保质期，没过保质期。 哦，那就好，那就好。 这相对比别的食品卖的慢，这一下你就推出这么多辣条去啊？ 这巧了。 好，好，不错，这个主管没有白提拔你啊，继续好好干。那么下一步准备再提拔你一层啊。嗯，好好好，继续好好干，继续好好干啊！请把你当总监，但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考察啊。你看看下面这个虾片怎么处理一下啊？ 行了，我知道了，老总。 听说这个客户是一次性买了5万是吧？ 啊，对，他是 一定要把他提成我们的 VIP 顾客。过两天我们那个年会，就把他请来吧。 好的，好的。这个张总倒是有点意思，但是啊，哎呀，怎么说呢，挺爱出风头的。你看，就自打认识他以后吧，给我公司送花，给我这送巧克力，送猪蹄儿，送酱肘子，啊，然后又送花，摸不透脾气。而且这人啊，对我老想说什么，老想说什么，老说不出来，老想说什么，老说不出来，我都替他急得慌。 哎，在这干嘛呢？哎，是洗手还是化妆啊？搁这站半天了。 没事，我把明天上台的词默念一下。 哦，明天上台有什么词啊？ 年会呀，年会难道不是我主持吗？ 哦，今天你穿的好漂亮啊！ 哦，张总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叫大林。 哎，我吃面的地儿，您怎么在啊？ 哎，一直在。哎，我想跟你说，我再买5块钱的这个 辣条、 虾片。 哦。 然后这是我给你买的， 哎呀，吃不了，真的吃不了。 移动硬盘。好了，几百首歌，估计你会喜欢。 啊，哦哦，行了，谢谢，谢谢，谢谢。 我等着你吃完了送你回家。 真的？ 啊，我说我等你吃完了送你回家。 我想起一事儿来，张总，那个我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时间啊？我们这个为答谢客户特别举办的年会啊，就如期举行了。 啊，哪天就如期举行？ 我待会儿会给您寄贺年卡的，那个邀请函的，您可一定要出席，您可是我们的大礼物。 放心吧，那等您吃完面送您回家。 哦，我有车。 来喽，专车。 再见，张总。 这女孩还是真不错，要不是说她，换谁我也不能这样啊。哥们儿 啊，怎么着？ 这我真有个事儿得求求你。 什么事儿啊？你看看她比我还积极。 我呀，瞧上一姑娘。 谁啊？ 好的， 谁啊？ 没问题。 谁啊？ 坐 怎么假装？ 谁啊？ 哪天晚上帮你，我们是假装流氓，然后你英雄救美，对吧？ 我来。 对，他像流氓，没问题。 我那车那车标啊，能不能改成啊、就是、 车标还你那宾利那车还改啊， 就改成这他们那公司那个商标。 太有心了、啊、太有心了。 你这车算划给他们公司了是吗？ 不是，就是为了就是从细节上体现这个，让女孩感觉到我确实 我要是 当回事。 我要是那女的，我当时我现在就嫁给你。 什么叫我当时现在嫁给你？ 哎呦，你也太浅薄了，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们俩呀、啊、 他那标什么样？ 这个 啊，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他们公司是卖什么的？ 卖小零食。 那这是什么动物啊？ 你不认识？熊猫。 这是熊猫。 熊猫。 这是你没逗他吧？ 你说什么呢？这他就是一卡通形象，熊猫。 这豪猪啊？ 什么豪猪？熊猫。 你好好的宾利车标，你换成这豪猪啊？ 熊猫。 熊猫牌汽车。小优、 哎、熊猫不优国优。 哎呦，这词儿好像是我出生以前的词儿吧。 你这换完了以后这车档次可就不行了。 对呀、啊、 二位，我好不容易求你们俩， 得了得了， 行行行， 钱该多少我给多少， 没问题。这还要什么钱？开来，先给五千吧、哎、 五千够吗？你就张嘴有五千， 够。 这熊猫做这么丑容易吗？碗口这么大，比你前宾利那个要大呀。 这倒是实话，我们得一毛一毛粘。 啊，你做工艺品啊？ 那给你好好做，为好看啊，为给你追姑娘。 又不是结婚的婚车。 哎，得，你要求低那就好办了。 哥，做好了，给你贴好了。 你看怎么样？ 还真不错， 这 还真是挺像的。 那当然了， 明天我估计拿下了。 李总来了，哎，今年这一千万的生意多亏您照顾了啊，这是 。他认识那么多有钱人。 陈总来了。我得好好谢谢您啊！啊，您这一单订的可真不老少啊！ 哎呦，我也得好好表现，气质啊，言谈举止一定要特别优秀。就是他冲墙练了这么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亲爱的，今天我可以送你回家吗？别订车了，坐我的车吧。 哎呀，那 我给你个惊喜。来，请上车。 啊，好。 你看，车前面有一个车标，你看见了吗？熟悉吗？ 哎，熟悉、啊、 这是你们出的食品的商标，我把我车这个车标砸了换的这个。 站住， 你弄不哎， 靠边停。你好同志。 哎，您甭敬礼，甭那么客气。 行驶本驾驶本，这车是您的吗？ 哎，是我的，我是车主。 哦，您这上写的什么车您知道吗？您这车上写的是宾利啊。 哦， 您这头怎么改熊猫了？这熊猫哪来的？ 熊猫国宝。 这标哪来的？ 我这未婚妻啊是在这个， 哎， 我不管你未婚妻哪来的， 我 问这熊猫哪来的。 对的，人家单位啊出这个产品那个商标是这个、 哦、 我呢为让这女孩高兴呢，我把我这车这个砸下去了，给毁坏了，然后把这熊猫搁这儿了。 行、哦、那您是私自改动车标，按照我们这个管理条例呢是罚款500啊。好，您交罚款，回头责令您把这改回来啊，如果不改回来的下次见面还罚。 哎呦，张总，您看， 啊，这是您的未婚妻 啊， 管你叫张总是吧？ 那那什么，那我先走了，张总，咱们再洽谈。 来了，专车。 刚才这个事情是个真事儿，《重庆晚报》刊登了这么一个新闻：重庆的一个宾利车主为了追他心目中的女神，私自将车标改成了卡通熊猫，被交警拦下，罚款500，并责令恢复原貌。这位也去 4S 店恢复车标去了，但是呢人家告诉他说，由于改车标的时候毁坏了车标电动升降杆和车漆，预计维修费10万元。您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我那车标就没有这个车标电动升降杆和车漆呢？因为啊， 您维修花不了10万呢。 这个卡通熊猫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来，我们请这位介绍一下。 啊，这些还这就是3天时间内做的，然后拿万能胶粘在这车盖子。 女神也说了，哎呀，这个人很疯狂的，这件事越来越离谱了，我不知道他看中我哪一点。我就是普普通通一个人，1.72米，26岁，皮肤白一点。我内心确实很感谢张总，但是我没想到他做出改车标的举动，我觉得他太不成熟了。那您愿意跟张总进一步发展吗？不。 听见了吗？ 心理学家表示，很多女孩眼里挥霍金钱的套路不是想要的爱情，

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糖葫芦好看，它住家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站得高你就看得远，面对苍山来呼唤。气儿也顺那个心也宽，你就年轻20年。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 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七十二 变。 快乐街酒吧里， 有肥子、柱子、二子在这干什么呢？ 哎呀，我们这等那花子呢。我们等着叫花子呢。 没事，找五子呢。 潘乐和丽丽结婚，说定了一个亲友婚礼新规。 什么呀？ 说那个什么，你要在北京没房，那么你不用交份子钱。 真的假的？ 但是有一个条件， 嗯， 你需要用手机给新郎喜欢那个偶像投票， 啊、这都 是有个什么娱乐节目吧？你那也没关系，你有房吗？ 我卖了，刚卖，我就他叫我了，叫我不是说没房子不用随份子吗？把房 你就为了不随份子把房都卖了？ 卖了卖了，刚卖的。 哎呦喂！ 那您现在是住在 树上 租的， 还租一棵树？ 租套房？ 哦哦。 住几层啊？ 人都问您住是两居室啊、三居室啊、楼房、平房啊？他这问您租那 几 层啊？ 真是 哪有问层的呀？ 你住哪儿？住哪儿？ 这在边上啊。 多大呀？ 租是不用太大了，我等他结完婚，我再把房买回来。 你还买得回来吗？你可算好了。 嗯。 你再买回来的话，还是旁边吗？我们还看得到你吗？一年？ 还是我原来那房。 哎呦，你至于吗？ 我太至于了。 那份子能多少钱啊？ 啊，不行不行。 你们俩一块儿也就从小一幼儿园，后来一小学，后来一高中，你有什么了不得的？ 哎不，这年头不短了， 这么算，这份子就少不了。 其实，这不是圈子里的人吗？都是。 什么圈子呀？ 咱朋友圈里的人啊。 朋友圈又怎么了？我就不想给他随。 但是小两口定这规矩、啊、有点意思。 想起来了，丽丽跟维子好像当年还…… 哎，我紧着我这往外岔乎，你就别提这段事儿了、 哦。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不想随我能理解。 丽丽是维子当年的初恋呢， 房子就是给他买的呀。 哎， 你说他跟别人结婚，我还要这房干嘛呀？不能砸了他，不能拆了他呀？不是你怎么随啊？ 啊、哦、啊、哦，我随呀、啊，我得。 怎么随啊？ 我不是 爱相随， 就是纯送上一份心意是吗？ 怎么随啊？ 你知道吧？ 啊，你俩也搞过。 涛涛那房啊，开始是为我买的。 哎呀，那他瞎了心了，这孩子，这刚活明白，把丽丽娶了。 你给丽丽买房，你不瞎了心了呀？ 我没有。 那现在呢？我们俩没有在一起，房让丽丽住了，我认了。 你认像话吗？又不是你了，你认了像话吗？ 我 不是，我问你怎么随份子呢？ 你 给我想的， 我把房子已经让给丽丽了，这不比份子价高啊？ 那是让的，那是让的。 那人不要你了。 对呀、啊，人家嫌这 谁嫌谁，你打听清楚好不好？ 你嫌吧，人家嫌你吧，不是？ 这不都知道，全胡同都传出来了吗？ 那是一种说法而已。 哦，那另外一种说法呢，是特嫌你，是不是？ 你们俩就不憋好心。 不是你随多少钱，我听听随不随啊？ 不随了呗，你不房都给他了，还不算随的？我当份子、啊、送 你。行了行了，你别解心宽了，就是气的。 在送份子钱这件事上呢，我已经送了一套房了，还用得着送份子钱吗？ 行了，我是明白这意思了。 嗯 啊，照着您二位这逻辑，就应该是涛涛和丽丽结婚之后把这房子让出来，你们俩去那儿住去，对不对？哎，享有这个房子的居住权、使用权、支配权，这样合理了吧？ 合理什么？ 完，你们俩不随份子，你要是娶了她，你就为民除害。 我跟您说吧，妖魔配鬼怪，自己好不到哪儿去。 哎，你说他呢？我不往心里去。 哪跟哪儿呢？ 小柱，该你了，你 随份子， 随啊？ 随多少？ 随多少？我俩人我都认识。跟我关系都不错。 对，但你没有介入过他们的生活。 当然了，我这远离都市的那些喧嚣， 嗯， 纷繁复杂的那个情感，我这没我什么事儿。甭管您是喜欢那丽丽，您是喜欢那涛涛， 哎，涛涛喜欢我 啊，涛涛喜欢你，完了丽丽喜欢你，甭管怎么着， 他喜欢丽丽 啊。 你嚼着这干嘛？人家俩人结婚了，你这 最后人家俩人啊，我就俩人我都认识，而且都是成双入对的，我随双数不就完了吗？ 多少啊？ 给10块钱。 不过也是，从小柱的角度来讲，10块钱拿出来已经是身家性命了。 我给10个100块钱。 哎呦，那是1万块钱，那是。 哎，行，那就这么算吧啊。 其实我跟维子主要是没有房嘛，新郎新娘不是说了吗？没买房的免份子钱，只不过呢给他那个什么偶像投个票就行了。我们投票不成了吗？ 对， 投票，别说投票了，现场看演出，后边的什么明星见面会、生日会，我都去。 看您都去呀、啊， 这倒不错、啊。 只要省份子钱嘛。 那赶上一好差事啊，老是吃人一顿，然后沾上人喜气儿， 还蹭演出看。 对呀、 啊，还见明星。 哎，这糊涂都不吃亏。你呀，给人家投票了，就算是对新人一种祝福，人家也得谢谢你。既然人家这么说，就不介意你不花钱。 哎，可是小柱，你怎么有房子呢？ 我跟人交情到那儿了，我住我爸我妈的房，我爸我妈写我名字，怎么就不成呢？ 这是真好啊。 是，你是说我跟我爸我妈是吗？ 我说你跟这两口子真好 哦。 那我继续问你们个问题，如果你们要是有个相爱的人了，你们会给自己买保险吗？ 如果这个保险有用的话，有没有相爱的人我们都买。 我当然不是指的是坐飞机的那个飞机航空险啊。 那是 是那个什么， 你们会买恋爱保险吗？ 这个保险吧，你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恋爱保险，怎么保法，保什么， 保多钱， 就是爱需不需要加上一个期限，那太笼统了是吧。如果加一个期限的话，你希望是10000年，这才叫笼统呢。你就说 胡说10000年， 你就说你爱这个人，然后你敢不敢承诺3年之后就娶了他。如果你敢承诺，你就琢磨琢磨这保险啊，价格99到350不等，连续投保3年，3年之后你结婚了，你就可以在婚礼上收到10000朵玫瑰花。 连续投保3年，然后10000朵玫瑰花， 你算算啊，咱们就按那个 最高的350算， 3年1000多块钱， 两个人就得2000多块钱， 2000多块钱买10000朵玫瑰花买得下来吗？全吧， 买不下来。 哎呦， 3年啊，对，3年，对，2000多块钱 啊。 玫瑰花便宜便宜，1块钱一束，你10000朵还得10000块了， 10000买多可能就打折了， 那他不能3分钱啊， 前期了。 二位，就算这点花的事 儿。你们保险我们可不得算吗？你投资跟收益吗？ 有本没本，有赚没赚，我们不得替人家保险公司想想吗？ 对呀，他可也没有利儿啊，对不对？ 你怎么就不想想自己3年之后就能准跟他结婚吗？ 那我跟我这对方，我跟我女朋友情投意合，凭什么不结婚呀？要跟底下那就甭3年，3天就得打下来。 就算你们俩情投意合，这个鬼使神差。 什么叫鬼使神差的？ 他不会什么长远，不见得往哪搁， 瞎用我这。 你3年，万一你一激动，明儿咱们就结婚吧。到3年了吗？ 人家想结婚了，感情到了，有没有这10000束花你还在意吗？ 那就没花了啊，那就失败了，投保失败。人家保险公司可不管你啊，什么感情怎么怎么样的，人家就是3年，你要能3年后结婚你就收花，要不然你就别投保。小柱这种这么容易激动的，这么爱结婚。 啊，你是 我是拿结婚当产业那么干的是吧？ 就是这么渴望结婚的 啊，就是 你就甭上。但是我跟你说，那10000朵玫瑰花可是白来的啊！你熬3年，你可熬10000朵呢，白来的。 熬3年就熬10000朵花，也白活了。这是他不是白来的， 那你可真是看不起小猪了。 这个是这样啊，你管得着吗？ 咱们算算，好好算算啊，3年之后准结婚，你们俩敢应这事儿吗？ 谈恋爱就是为结婚，对吧？但是说你看怎么想， 哎，有的情投意合的，今儿碰见闪婚的有没有？ 对呀， 爱情长跑的有没有？ 都有。 这个3年这个时间呀，我觉得是恰到好处，要好着呢就接了，因为有3年试婚啊，互相了解呀， 正合适。 哎，对，再不然呢就是没到3年就分了。 对， 这要不然就条件不成熟，可能还得耽误会儿， 再崩崩、啊、 对了， 他不怕晚，3年以后都可以。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别拿这个东西束缚自己 啊、 哦、 您拿这是保险 到了， 对， 赶巧就有了。 俩人比如说俩人，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后来愣瞎恶魔就为要分这10000朵玫瑰花外边挑去，怎么办呢？咱咬牙坚持。 对 啊，就没有这样的这个这么轴的人。 哎呦，那二位还是很清醒的哈，我以为你们奔着那10000朵 等3年等1朵呀。 这个东西啊就是图一个彩头的东西、 哎、 赶上了就有，没有 锦上添花。 那话说回来了，每一年花个99也不算多，对吧？连花个3年，如果说你这3年又没结上婚，或者说你提前结婚了，你也不在乎这300块钱吧、 哎、 咱往少的说那个 是。 然后但是你要3年真结了，你还能收10000朵玫瑰花，免费的10000朵。咱就算吧，10000朵大概现在花多少钱能买到呢？ 10000块钱， 一块一朵啊，行，就按1块1朵，10000块钱，也不算赔啊。 投资嘛，这也是一种投资嘛。 可以的呀，是你这个损失并不大呀，这不300块钱吗？ 对呀、 啊。那你们俩怎么着呢？ 干嘛你上那推销了，非得让我们这上去？ 他跟那保险公司一定有股份。 对，麻子这是。 哎， 买一份呗。 八姐， 你把合同拿了，瞅瞅。 嗨，这位还真动心了。 你不买我不好交代。 啊、哦，就奔着坑我们来的，这是。 这网上还真是发现这么一个超级少女心的东西，恋爱保险价格在99元到350元不等，分为大学生玫瑰版、社会人士玫瑰版、大学生钻石版、社会人士钻石版。哎，反正价格还有更高一些的，最高赔付的是1枚0.5克拉的钻石。一般的来讲，也是刚才我们说的10000朵玫瑰花， 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保险，您会买吗？如果您问我，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一万朵玫瑰花是多少呢？我自己算了算，大概其紧密平铺，占地应该是30平方米，重应该是0.75吨。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10朵以上的玫瑰花呢，您也是吧？怎么样，不买一个吗？这样我就好交代了。您听说过吗？姐妹俩人去相亲，妹妹相亲进展慢，再换姐姐去试试，求男方的心理阴影面积。 王冲，你真是让大家把我们几个哥们儿很羡慕啊！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 人家王冲，俩俩的香。 什么叫俩俩的香啊？你说这个？ 你一般有一个吧，一个不行再一个吧，人家王冲俩俩的呗。介绍一下经验吧，今天我把哥们几个都请过来了，就是向你学习学习，你怎么捕获的呢？ 俩俩的香，前提就是得俩俩的调，您懂吧？你们几个人受累，把他轰出去。 哎，别推别推， 你简直就是个疯子。这个想搞对象的迫切心理我理解，但是啊，君子求财取之有道，你不能成疯魔。你好色，你好色。 我就想知道王冲长得吧，你看也不是那么起眼儿。 哎，你起眼儿， 你说他说话办事吧，也就那么回事儿。 你回事儿？ 哎，到底是姐姐好还是妹？ 这两个两个的香有什么可骄傲的？这个， 你看， 站直话不腰疼。 不是，问题是不用相亲，那才是本事呢。你相多少个都不成的，有什么用？这个 问题来这俩，你知道长得比你还惨呢。 哎呦，那没法看了。 是啊， 长得像男的。 我啊， 长得像男的呀。 不是，我还是这意思，就是说这俩姑娘吧，你说寒碜吗？挺好看。 哎， 你说有多漂亮吗？ 也谈不上 算一般人。对了， 也可以。 不是找你的，你别来一来就可以。你要相上，你要看看。哎呦， 不是，我就说王冲，你要是如果真相上的话，然后我们几个兄弟们 再宅宅。 好， 就别浪费了。 再宅宅毛更稀了啊。 机会有限啊，先到先得。我就是 这种东西不是多多益善的。 那你心里到底可以哪一个呢？ 我是都没瞧上。 哦，你别跟我抢，我先搀第一个了。 谁理你了？你先搀第一个的，搀搀搀，这是过马路呢。 挺不好意思的。 你当时是怎么不好意思的呀？ 你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吗？ 不是，你想他是什么呀？这老太太先把妹妹带来了，我一看这妹妹呢，说实话不太合适，不对眼缘儿。那谁成想这老太太又把姐姐给带来了？你说这就弄得很尴尬了，对不对？ 老太太姐姐？ 什么老太太姐姐？那妹妹的姐姐，老太太俩闺女。 啊，老太太妹妹的姐姐，那比老太太小不了几岁啊。 老太太闺女是妹妹，还有一个闺女是那个姐姐。 哦，老太太有俩闺女。 哎， 哦，就得先把二闺女给领来了。 对， 你不认养。 什么不认养？没瞧上 啊？没瞧上你。然后呢，把大姐领来了。 大闺女怎么叫大姐了？ 把大闺女这领来了。 哎， 你瞧上了？ 也没瞧上啊。 也没瞧上你。哎， 是不是我没瞧上她？ 啊， 她没瞧上我，像话啊？ 反正就是谁也没瞧上谁。 哎， 最后跟老太太了。 也没有。 我有点乱，这里边一共有6个人来跟你相亲。 哪来的六个呀？ 你听我说啊， 老太太、老太太姐姐， 有老太太、 老太太姐姐、 老太太俩闺女，完了呢，有一个妹妹的姐姐，有一个姐姐的妹妹，还有俩闺女她妈，整6个人。 这美妙的场景，哪怕我做梦梦一次也好啊。 你也就这点追求了。 3个月前，那个小冲冲， 小冲冲， 那奶奶就把这个相亲的事给你就这么。安排好了啊！虽然是你在相亲网上认识了他，这个消息一走漏呢，我第一个窜出来 帮你 了事， 帮你促成此事啊！ 我是在网上认识的他，还认识他妈们？ 不是，奶奶给你介绍一下相亲的经验。 哦、 你这孩子，奶奶看你长大的， 是 就是你不知道办个事，不会说个话，让、 哎、 奶奶张嘴就。 你别急坏了，别急坏了，岁数这么大，别急坏了。 你这见着人家得叫。 这我怎么叫啊？玩儿。我是呲了牙叫还是不呲牙叫？ 你家姑娘好 啊。啊，好嘞。 我不说了啊，该交代的我就算交代齐了。 得嘞得嘞，好嘞。 见着该说话得说话，该叫人得叫人， 每回相亲的时候，你就是跟静坐一样，人家不愿意，你一声都没有，那叫什么相亲呀、啊？ 妈，我知道， 不得互相得了解嘛，家里有什么人？ 网上不写了吗？ 网上写的跟你一口一口问的能一样吗？哎呦，你老大不小的了，26了。 别老提这事儿了，我还一姐呢，妈。 你 要说催她不行吗？ 这不现在张罗你的事儿呢吗？你提你姐姐干嘛呀？当时去啊，这小伙子条件可好了，头头脚是脚的啊， 就有头有脚呗， 也有身的，不是说头就长脚上了，那成闹钟了。 行行行，妈，我知道了，别啰嗦，过去了。你好。 哎，您好，您好。 您是王冲？ 对对对。 啊、您好，您、那个咱们是网上认识的。 对，您怎么称呼？ 我叫赵敏。 啊、哦，赵敏啊、见面好。 网上相亲我也是头一回哈。 是是，我也是，我也头一回，也是家里人催的。 您有1米77。 我1米75。 七五。 嗯。 哦。您是游戏开发是吧？ 对对对对。 爱玩游戏。 还行。 英雄联盟玩吗？ 那不玩那个。 那玩魔兽啊？ 不不，我那个我是拿这个工作，其实只是开发而已啊。您是做什么的？厨子是吧？ 我们那儿都是叫那个糕点师了。 啊、哦，做点心的吗？不就是？ 我们那边做的是法国的，就是糕点师。 啊、哦， 就是用西式点心的品种特别多。 啊、 圈的、球的。 这我们中国也有，不用上西方，东方也有。 蘸巧克力的。 巧克力，我们这边蘸芝麻酱。 一聊咱们俩还挺有话题的。 哪有话题了？喊您就跟我们说饼干了，咱没说咱相亲的事儿。 您多大来的？ 我26。 26哦，那我比您小上一岁。 是吗？啊，您24。 小一岁。 哦哦，23那是。 不识数啊，有点。 我开玩笑，25嘛，只不过现在讲的幽默了。 嗯，那个家里几口人呀、 啊？家里六口。 这人不少。 是。 哪六口啊？ 那头一口啊。我们家老爷子，我们老太太，还哥哥 哦， 啊，还有一个妹妹 啊、 哦、啊，然后那个 您26岁，对，26岁，您家里没有实行计划生育？ 不是，我是小，我龙凤啊，我龙凤胎，我们 都住一起， 都住一起， 都住一起， 都住怎么四合院？我们家怎么了？都住一起？你们家几口？我听听。 我们家人少，四口人。 哎呀，那是没我们家惨啊。四口，哪四口啊？ 我爸我妈我姐我。怎么你们能住上四合院呢？ 四合院老宅子。 哦。 啊，祖上留的，有山有水有河流。 你的老家就在那个屯。 市里还有几个大三居啊、 嗯。哎呦，这家庭条件那么好呢。 哎呀，一般瞎干。 怪不得我妈看上你了呢。 谁呀？你等会儿。 不是看着你。 谁 说你好。 啊。 我妈说你好。 是是是。也问他好， 有点尴尬哈、啊，气氛。 其实还行，我觉得不太尴尬，就你太能说了，你知道吗？要不然咱那什么吧， 今天就到这里。 不是，也中午12点了，就饭点了，是吧？要不然那个，你先回家吃点，行吧？那有事没事别联系了就。 咱有空再聊吧。 哎，好好好好， 啊、不强求啊，不勉强。 哎，好好好，都明白都明白。 妈，我回来喽。 行了，这个留的微信。留了短信，留了 QQ， 然后勤联系着，希望你们呀早日完成妈这心愿啊！ 我留在干嘛呀？ 好好谈恋爱呀！ 干嘛就谈恋爱了呢？ 小伙子人不错， 人是还不错，就是话太少太蔫，说不到一起去。 你看你看看，人家呀小伙子有城府，人家有文化，第一回见着你。不好意思，你是不是又话多来着？给人家镇唬住了吧？你就是这样，你的语言量太大了，不让人小伙子表达。你要像妈妈这笨嘴拙舌的，没准人就瞧上你了。 妈，那不是你让我说的吗？说别跟静坐似的，不理人家。我这才发挥了自己的这个 余热， 不是特长。 人家怎么样？ 天上地上的我都说明白了。 怎么样？ 六口人住一个大四合院里边，在那。 桃花盛开的地方，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有泉蓝精灵， 1米76来的。 哎呦，你出去溜达去吧，这哪成啊？ 家庭条件真不错， 是 的，城里有几套 大三居吧？ 什么大三居？ 大 三 居啊，对对对。 然后呢，山里也有房子。 没有这么说的，人都说是城里有房子，没有说山里有房子的。 现在就讲究这个吗？ 哦， 这城里有房子有什么新鲜的？山里有房子。就是没有感觉， 怎么没有感觉啊？ 聊得不投缘。 嗯，他聊得我都方了。 不是，这个这么多年我就没听过谁说自己方人的，你知道吧？ 不是，聊得方了就是说脑袋都出棱了， 磕着了。妈妈摸摸。 哎，不聊了不聊了。哎，姐，你也在呢？ 哎，这可怎么办呀？这二闺女瞧不上，活生生的耽误。小伙子人又这么好，干脆我再跟大闺女对付对付。我说闺女， 嗯， 你妹妹呀，刚才呀去相了个小伙子，没相上。可小伙子呢，头头脚脚脸脸的，又听相声的。哎呦，关了关了关了关了。那有什么可听的呀？嗯，是不是要听王文连续呢？刀工训女吧，还要学外语，把那收音机关了。这跟你说正事儿呢。 干什么呀，妈？别着急。 能不着急吗？你妹妹刚才相一对象，可惜呀，你妹妹没瞧上。你看看你能不能啊？ 啊，她没瞧上，您就往我这儿布啊？ 这小伙子条件挺好的，万一你们俩谁瞧上了，哎，你们俩谁先做个表率，先结个婚，妈妈很年轻给你们做表率了，结婚了，是不是？你们怎么就不能像妈妈一样呢？ 我就 你又听相声呢？你把收音机给我闭了！ 我就 您这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您这结婚都怎么说您吗？ 结婚说什么呀？你爸这不是店外边上班挣钱去吗？咱娘仨吃了一个人怎了？ 妈，您看真是，我小时候穿我妹的衣服。 您说我。 你看，连咱家八哥都说吗？没听说过。我就问你，把声音给我闭了。 他有一个阶段比我长得快，我就穿的衣服说吃得上的，他抢得多。现在你说谈个男朋友，你也让他香过来，再让我香，我心里能舒服吗？ 那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你妹妹瞧不上，没准你一看，啪就觉得合适呢，是不是？ 又不是鞋，啪一试就合适。 鞋也不能趴着试啊，是不是孩子？ 您就是老向着他， 不是说向 着好东西您都先给他， 哼，瞎扯，好东西先都给你爸爸。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儿，虽然滑稽，虽然夸张，但确实是个真事儿。王先生说了，通过相亲网认识一女孩，俩人见面之后，虽然说没有确定关系，但是呢，继续通过微信联系。但是前两天那女孩突然跟那王先生说呀，他妈要让他安排个姐姐再相一次亲。王先生一听就懵了，什么妹妹这儿还没谈好呢，怎么又来个姐姐呢？原来呀，女方的妈妈觉得呀，王先生工作不错，小女儿谈了半天也没下文，干脆大女儿来吧。王先生心里就觉得，怎么那么奇葩呀，这位妈妈，我也不是商场里的货品，一个一个来看看不行，再换一个来看看。那就这样吧，直接问王冲先生，您到底是喜欢姐姐还是喜欢妹妹呢？ 王冲先生现在保持沉默了。 其实吧，妹妹一般，但这个姐姐不错，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都爱听相声，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挺喜欢姐姐的。 哦，嗯，你喜欢姐姐啊？ 对对对，嗯，我不知道姐姐喜欢不喜欢我啊。妈妈又听上相声了。 那这位母亲，您是怎么想的呢？ 还能怎么想啊？好东西不能浪费啊，都挑挑，都捡捡，哪合适就带家来了。你买鞋子不还这样的吗？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遍，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是在手心留下秘密，妈妈。 深浅浅的刀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 回家看看， 回家 半个平平安安。